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冒险的故事没停止，和那段困惑还任性放肆，球鞋和遗憾都是就像脆弱的白纸，接受是成长的解释，还是紧紧握在手中的坚持，汗水和迷失最后累积成了果实，梦想是我们勇敢疯狂去支持，那都是最好的事。